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7集。 哎，人呐，真是贪婪呐。 黑衣人长叹一声。 世心佛陀是站在山巅摘取星辰的男人，我一个蝼蚁一般的人怎敢与他抗衡啊。 柳归藏冷笑。 1000两可以买迦楼罗的性命，不知3000两够不够世心的命。 当然不够啊。 黑衣人诡秘地笑起来。 我对他可是很忠诚的。 柳归藏像听见了笑话，哈哈大笑起来。 忠诚，七野伽蓝为钱卖命，谁人不知？怎么，3000两嫌少？那边4000两，你无需出手，只要告诉我他在哪里。 柳庄主，您通晓天下刀法，却并不知伽蓝的一草一木。不知您可曾听过一个传说呀？很多年前战火席卷四海之时，百姓穷苦，刀客凭着一把刀行走四方。那时候啊，百姓间有了仇怨，便将仇恨的人写在庙宇的砖上，恳求佛祖起怜，解其冤仇。为表敬意，他们会在佛脚前放下一点食物，有时候是几个包了零星肉末的包子，有时候是沾了糖渣的馒头。路过的刀客看见名字和供奉，就会吃掉里面的食物，带着刀去杀死拥有那个名字的仇人。后来这群刀客走到了一起，组成伽蓝，那便是最早的刺客。他们与小偷和强盗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吃饭，和妓女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只要听见佛前的祈愿，他们就会怀刀夜行，千里追杀。那是我们的祖辈，他们刺杀只为了温饱。 哼，现在为了钱财，或许还有屋宅和女人。 错了错了。 黑衣人摇头。 现在的我们是行走在夜里的鬼魂，暗冥索命，我们什么也不为。 哼，说到底，你只是不敢与世心为敌。 柳归藏轻蔑地看向黑衣人。 那夏侯炼的命总可以给我吧？ 黑衣人仍是摇头。柳归藏大怒，振衣而起。 他不过是个窝囊废，多他少他，你又有何损失？ 又错了。 黑衣人站起身，双手交叠在腹前，朝林深处走去。 他是迦罗罗的半身，是伽蓝的未来，不然我又为何千里迢迢来此与你这只虫寨合作呢？真正的利刃必以仇铸，必以血断，如今仇已足够了，他还需要更多的血。 柳归藏惊恐地瞪大眼。 你的血将扑向他通往伽蓝首座之路。 黑衣人道。 希望我们下次再见的时候你还活着。再会了，柳庄主。 帘幕再次浮动之时，那个黑衣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他走得像他来时一般了无踪迹，仿佛鬼魂凭空出没。柳归藏冷汗涔涔，颤抖地坐下。他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他帮自己只是为了让自己被夏侯炼杀死？危言耸听，那是个连自己母亲被狗啃吃都不敢出来的废物，怎么可能取走他的性命？柳归藏扶着掌中的长刀，略略安了心。 可下一刻他又想起北市长街上他遥遥看见的那个男孩的眼神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密林之中，黑衣人缓缓前行，他的脚步声轻得不像话，仿佛踏在虚空之中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不远处有一条小溪，换衣女们撸着袖子扎着裤腿在溪边捣衣，日光融融照在他们藕节似的手脚上，白生生的煞是好看。 哦，我忘了， 黑衣人喃喃自语， 他还缺个女人，这个女人要足够美丽，足够温柔，最好能够疗愈他丧母的伤痛。男孩要在女人的床上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。 东厂衙门，一匹快马奔到衙门门前，马上黑衣罩甲的东厂番子一跃而下，身后的快马终于精疲力尽，哀鸣一声颓然倒地。番子揣着印着马上飞地字样的公文，衙门守卫不敢耽搁，开门放行。番子双手托着公文一路疾行，转过影壁，穿过月洞门，直抵后堂。沈觉正喝着热茶，问道： 何事？ 番子弯腰跨过门槛，跪倒在地道： 六州八百里加急传来消息，加罗罗在金刀山庄遭戮，金刀山庄庄主柳归藏将其尸身铺于市井，又令其狗啮其骨肉，切兰目前无人出面。 热茶自手中脱落，倾倒在怀，茶水流了满身。沈问行哎呀了一声，忙取来帕子为沈觉擦拭。伽罗罗死了，沈觉不敢相信，那个妖魔般的女人勾唇浅笑的模样至今映在他的脑海里，历历在目。他死了，那夏侯恋呢？沈觉忙问道。 不曾见其踪影。 沈觉怔怔坐了一会儿，直到沈问行细声问他： 干爹，可要换身干净衣衫？ 沈觉看了眼衣服上的茶渍，摇摇头问道： 可知伽罗罗因何遭戮？ 番子答道： 据内线的消息，似乎是因为伽罗罗刺杀那日正好是柳州大雨，他多年前为其子承受鞭刑，旧伤许久未愈，愈愈则惧，故而失手被柳归藏杀死。 沈觉心里震惊，什么鞭刑，什么旧伤，难道是五年前夏侯恋私自放他逃走的鞭刑？沈觉心里不知什么滋味，像一团乱麻，揪不清剪不明，埋在尘烟底下的旧事没想到还牵出这样的尾巴。伽罗罗的死，不知不觉的时候他竟然也参了一份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为了救他，夏侯恋母子竟然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。夏侯恋会如何？他若知道他当初救自己会有这样的后果，可会后悔自责？他会不会不愿再见自己？沈觉眼里明暗交杂，手指压在桌上，压得指尖清白。正在这时，看门的番子跑进来，手上递过一个檀木匣子。 督主，方才门口有对母子送来这方匣子，说半年前有个女人嘱咐他们，如果她半年后没有回来取，就将匣子送到东厂。 沈觉垂眸看着那匣子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只能瞧见那密实如雨的睫毛在打开匣子的时候轻轻颤了颤。里头只放了一张房契，房子在恭敬坊，是福祥寺后不良桥边的一处小院子，屋主的名字是夏侯恋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 同样精彩。